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18号，星期六，农历10月初一，北京晴，6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会见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代表，王沪宁参加会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 习近平同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同意共同规划好中巴关系发展蓝图。 李克强会见巴拿马总统巴雷拉。 张高丽在环境保护部调研时强调，认真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青海、上海、天津、云南等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19大精神宣讲活动。 中宣部追授南仁东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引黄入冀补电工程开始试通水，对改善雄安新区水环境将起到重要作用。 津巴布韦总统政局动荡以来首次参加公开活动。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参加大会的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和全国道德模范代表，向全体代表表示热烈的祝贺，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再立新功，做出表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明委主任王沪宁参加会见并出席表彰大会。昨天上午，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暖意融融，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的600多名代表精神饱满，笑容洋溢。9时30分，习近平等来到这里，现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高兴地同代表们热情握手，亲切交谈，代表们纷纷向总书记问好。看到93岁的中传重工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黄旭华，82岁的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政哥老族乡原草王坝村党支部书记黄大发，两位全国道德模范代表年事已高，站在代表们中间。习近平握住他们的手，请他们坐到自己身旁。两人执意推辞，总书记一再邀请，最后两人在总书记身边坐下。总书记对两位老模范如此关心和尊重，全场人都十分感动，大家长时间热烈鼓掌。随后习近平等同代表们合影留念。王沪宁在表彰大会上讲话，他表示5年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新时代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重中之重是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教育和宣传阐释。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注重典型示范引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按照从严把关、确保质量的原则，经过严格评审，在昨天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上，中央文明委授予一批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典型荣誉称号。关于表彰第5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第1届全国文明校园的决定，授予山东省济南市等69个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授予上海市徐汇区等4个城区全国文明城区称号，授予浙江省长兴县等16个县全国文明县城称号，授予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乡、蓝各庄村等1493个村镇全国文明村镇称号，授予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总厂等2318个单位全国文明单位称号， 授予清华大学等494个学校全国文明校园称号。关于表彰第五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区和第四届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的决定，授予河北省廊坊市等32个城市区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区称号，授予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心等200个单位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称号，授予张申等100名同志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关于表彰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的决定，授予黄大年等58名同志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授予张嘉欣等265名同志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题目是《让民族精神大厦巍然耸立》。文章强调，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精神文明是一个国家走向强大的根本支撑，道德模范是一个社会崇德向善的重要旗帜。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代表们中间，与他们亲切交谈，并一再邀请两位年事已高的老模范坐到自己身边，尊老敬老的真情流露，既体现了总书记对全国道德模范代表的关心和尊重，也传递着一个政党对精神文明的高度重视，为我们引导人们形成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推动全社会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做出了榜样，提供了遵循。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举行了会谈。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习近平在会谈开始时首先对巴雷拉访华表示欢迎。 你是首位访华的巴拿马总统，这也是中共十九大之后我接待的首位拉美国家的元首，我对你和你的代表团来华访问表示热烈的欢迎。 巴雷拉说，我今天终于以巴拿马总统身份来到悠久的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访问，我们非常高兴来到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来访问。我们两国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都有非常好的配合，我们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我们今天终于能一起庆祝中巴建交。 巴雷拉说，我今天登上了长城，切身感受到长城代表了中国的民族精神和坚韧品质。我郑重重申，巴拿马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习近平说，中国有句话，不到长城非好汉，你依然做出同中国建交的政治决断，又实现访华，这就是英雄好汉的壮举，我们对此高度赞赏，历史将记住你的贡献。习近平强调， 中巴人民保持友好交往已经160多年了，现在两国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双方几代人的夙愿。刚才我们并肩而立，中国和巴拿马两国的国歌先后奏起，这是中巴两国人民期待已久的一幕，这也向世界传递了一条重要的信息，就是中巴关系史已经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巴建交功在当今，利在千秋。 习近平说，现在我们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就是为中巴关系发展定方向、打基础、添动力。 我高兴地看到中巴建交五个月来，两国各领域的交往合作正在快速地铺开，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好头。中方愿同巴方一道，把准方向，以高速度、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和推进两国的合作，使中巴关系实现弯道超车，能够后来居上。 习近平强调，中巴要做平等相待、坚定互信的朋友。中国发展同巴拿马的关系，真心实意坚持合作双赢，坚持共同发展，坚持开放包容。巴拿马朋友会看到中方的实际行动，双方要加快搭建发展关系的主体框架，推动两国各部门进一步全面对接。 把立法机构、政党、地方等广泛力量汇聚到两国交流合作上来，形成强大合力。中方把拉美看作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方，巴拿马完全可以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向拉美自然延伸的重要承接地。双方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统领，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把两国互补优势转化为全面合作优势。要在海事、基础设施建设、贸易、投资、金融等领域拿出一批合作早期收获成果，同时积极开展教育、旅游等贴近人民的交流合作。习近平指出，我在中共19大报告中强调，中国致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中国梦一脉相承。中国梦汇聚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最大公约数，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着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中方愿同巴方在国际和地区舞台上紧密协作，支持巴方继续在中拉整体合作进程中发挥积极影响，共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巴雷拉表示，巴拿马人民完全赞同巴中建交决定，这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将促进巴国家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巴方积极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伟大倡议，愿利用自身独特区位优势，积极参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同中方加强港口、海事、航运、铁路、物流等领域合作，共同为一带一路合作向拉美延伸，为促进世界互联互通做出贡献。巴雷拉表示，中共19大描绘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令世人印象深刻，对中国和世界都意义重大。相信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将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做出更大贡献。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共建一带一路、经贸、投资、海运、铁路、人力资源、产业园区、农业、质检、民航、旅游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巴雷拉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等参加。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巴拿马总统巴雷拉。李克强表示，中国和巴拿马正式建交顺应时代趋势和民心所向，开启了两国关系的历史性篇章。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全面规划中巴关系发展蓝图。中国愿将自身作为世界货物贸易大国的优势，同巴拿马作为世界桥梁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开展物流网络合作，抓住当前世界经济出现回暖、全球贸易有所回升带来的机遇，抢占市场先机，以互利共赢合作巩固两国友好交往，为双方人民带来福祉。 央广消息，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到环境保护部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认真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研究部署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等环境保护重点工作。张高丽强调，要全力落实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各项措施，努力完成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加强地下水污染综合防治，严格保护水质安全和饮用水水源，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切实抓好农村环境保护，坚定不移抓好禁止洋垃圾进口这一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志性举措，加快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等试点，加强污染成因机理研究，攻克关键共性技术，加快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大数据工程，完善国家环境监测网络，强化污染防治的科技和基础能力支撑。 近日，全军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宣讲团分6个组赴全军各大单位和军委机关各部门巡回宣讲48场，与官兵面对面互动交流座谈33场，直接听众和通过各种形式听取宣讲的官兵达52万多人。央广记者徐小雨、娄思佳、朱良文轩、孙重峰报道。 教授您好，习主席在报告中指出，旗帜鲜明地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如何把习主席这个要求做到实处？ 你提出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有激励机制，才有正确的导向。 在军委训练管理部会议大厅，宣讲团成员肖东松说：“ 我想通过这次宣讲，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个十九大报告的魂在广大的官兵当中牢牢地树立起来，用这样一个思想来指引我们朝着规划好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 教授好，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目标，那么请问对于我们基层官兵有什么要求呢？ 刚才说和我们基层有什么关系，应该说是每一条都和我们有关。 中部战区某通信团是习主席视察过的部队，刚刚完成重新调整组建。宣讲团成员满开红在这里与官兵们展开面对面讨论。 一个是要准确，就是原汁原味的传达给广大官兵。第二一个呢，要和部队的实际紧密的结合。第三一个方面呢，我们的手段讲授的这种形式能够跟大家互动。 连长满红梅说，十九大精神鼓舞人心，专家宣讲团的到来让自己找准了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我会带领全年官兵将快速、准确、不间断的标准落实到通信保障的每一个环节，提高岗位技能，为实现强军目标建功立业。 从军委机关到一线部队，从雪域高原到海防前哨，宣讲团十二位专家分六路深入到各战区、各军兵种、军委机关各部门巡回宣讲。武警某部警卫队士官长徐文浩说， 我下一步呢将会更加认真地学习领会好党的十九大精神，融入自己的三十哨位，站位虽小但是责任重大，一定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把工作干好。 十九大代表在基层， 十九大代表回到工作岗位，传达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大家一起谋划新时代如何立足本职岗位，激发新作为。请听报道。 这两天，十九大代表江西省皮肤病专科医院麻房科科长、康复中心主任徐根宝十分忙碌，在南昌青云圃书香青云百科讲坛，居民正在向徐根宝提问。 我想问一下，在十九大报告中，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医疗改革具体有哪些措施？ 这次习主席的报告里面呢，对我们人民的健康做了政策性、方向性的说明。就像之前我们九月九号取消药品加成，像这个医疗制度、医疗投入这方面，加大我们医务人员的培训，提高我们医务人员的水平，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在习总书记的报告里面说得很明确了， 湖南洞井穿针基地的建立是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崖屯堡镇文坡村近年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十九大党代表、村党支部书记素田梅从北京刚回来，就迫不及待来到这里，同村里的男女老少宣讲十九大精神，分享农村创业感悟。 十九大报告里面也说了，要有更多的那些年轻人回家创业。我们农村这里，你想把产业做好，就肯定是要年轻人来回来创业。年轻人是有文化的，我们做什么产业都是要有文化的人来做。 作为洞井之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素天梅在村里带头成立洞井专业合作社，培训织女四千多名。2016年，村里的人均纯收入突破3500元。 我们要依托这个洞井传承基地啊，在这里要培养出更多的食粮，弘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支持我们洞乡百姓的事物梦，好不好？ 好。 央广消息，从机关到社区，从城区到农村，从企业到校园。连日来，青海、上海、天津、云南等地全面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分层次、全领域、多形式开展学习培训、宣传宣讲，及时将十九大精神传到每一个支部、每一名党员、每一名群众，形式新颖、深入浅出的宣讲，让十九大精神深入人心。 水利部昨天通报，在2016年度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中，全国31个省份考核等级均为合格以上。当前，部分地区对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重视不够等问题仍然存在。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考核结果公告显示，在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过程中，部分地区尚存在一些问题，对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重视不够，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制任务艰巨，水资源管理基础能力仍然较为薄弱。水利部水资源司巡视员程小兵表示，将确保奖优罚劣的制度设计落实到位。 对期末年考核结果唯一优秀的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将进行通报表扬，在相关项目安排中呢，要给予适度的倾斜。年度或者期末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要在考核结果公布后的一个月内向国务院作出书面报告。整改期间要暂停该地区建设项目新增取水和入河排污口审批，而且暂停该地区新增主要水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环评审批。 引黄入济补电工程日前开始试通水，通水后年均向河北白洋淀生态补水1.1亿立方米，对改善雄安新区水环境、保持白洋淀湿地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将起到重要作用。央广记者孟晓光、李凡，河北台记者孙兰报道。 引黄入济补电工程于2015年10月26号开工，自河南省濮阳市渠村新老引黄闸取水，途经河南、河北两省6市26个县市区，最终流入白洋淀。河北省水利工程局副局长严伟忠： 这试通水啊，这是一共是目前放是10个流量，计划是通水的是6000万立方，照咱们河北境内应该是在5000多万立方左右，主要是生态污水和灌溉用水。 引黄入济补电工程的主要任务是为缓解沿线农业灌溉缺水及地下水超采状况，改善白洋淀生态环境。白洋淀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泊，被誉为华北之肾，现有大小湖泊143个，水域面积366平方公里。雄安新区设立后，白洋淀成为雄安新区最重要的生态支撑。引黄入济补电工程一方面为白洋淀生态补水的保障线，也同时成为雄安新区生态水源保障项目。河北省水利厅副厅长罗少军： 白洋淀的这个生态用水这一块呢，必须有一个稳定的这个补给。一旦遇到连年干旱了，或者是这个白洋淀缺水了，这条线路就成为一条重要的保障线，等于是建立了一条长效补水的一个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监会、证监会等部门起草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日前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央广记者张明浩报道。 近年来，我国金融机构资管业务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攀升，在满足居民财富管理需求、优化社会融资结构、支持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同类资管业务的监管规则和标准不一致，也存在部分业务发展不规范、监管套利、规避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等问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的起草发布将助力资管市场健康发展。 针对跨业所存在一些嵌套带一些套利性的了，央行呢也强调要减少这种监管套利，资管机构都不得为其他机构提供这种套利性的一些，所以我想呢，这个条例的出台，资管市场发展更加健康。 同时，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资产管理业务作为金融业务属于特许经营行业，必须纳入金融监管，除国家另有规定外，非金融机构不得发行销售资产管理产品。郭田勇分析， 第三方理财了、互联网机构啊，没有牌照，但是呢也发行了一些类似于这种资管产品的东西，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隐患。这个这块呢，确实可能也未来我们还是要强调，资管产品呢应当由持牌的金融机构来发行吧。 新闻动车组，广州车展开幕，智能网联化成亮点，智能家居设备屡遭黑客入侵，行业标准和监管亟待跟进。陕西淳化720系列盗掘西汉古墓葬案告破，请听报道。 第15届广州车展昨天开幕，共有1081款参展车辆集中展示，展期将持续到26号。作为今年国内大型车展的收官之作，智能网联化成为其一大亮点。传统汽车厂商逐步将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汽车，从而实现人车语音互动、智能出行、车道偏离预警、手机远程控制、 WiFi 热点共享等功能，为车主提供全新驾行体验。广汽集团总经理冯新亚认为，智能网联汽车是满足当前及未来出行需要的载体，也是抢占汽车产业未来发展新的战略制高点。 一个传统的有百年历史的汽车工业，在新的环境下面临着很多外部的压力和内部需求上的内在升级的要求，这个对任何汽车厂家来讲都是一个挑战，也是一种机遇。 央广记者何伟奇报道。 近日，智能家居设备被黑客入侵的新闻屡被媒体曝光，记者在 QQ 搜索栏输入摄像头破解， 跳出了众多相关聊天群，随机添加几个，发现里面的内容涉及智能家居中的隐私，时不时会放出一些号称他人家中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如今智能家居设备被侵入泄露隐私已经成为灰色利益链。360信息安全部云安全团队负责人王阳东建议， 我建议相关的职能部门应该尽快出台智能家居产品的安全规范，进一步规范那个市面上在售的产品的安全测试，探索建立企业隐私保护的这个信用机制。 央广记者管新北京报道。 在公安部的直接组织指挥下，陕西省公安机关侦破公安部挂牌督办的淳化720系列盗掘西汉古墓葬案。经过一年多的缜密侦查，警方先后打掉了以李某英、袁某红等为首的八个盗掘古墓葬犯罪团伙，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91名，追缴了鎏金编钟、双翅虎鎏金底座、石磬、石马等1100多件涉案文物。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世渠表示， 第一呢是抓人多，大家可以想见啊，这91人啊都是职业盗墓的犯罪分子，如果我们不把他抓起来，每天都会有一些古墓被破坏。第二呢是破案多，第三呢就是追缴文物追缴的多，光国家1、2、3级文物是222件。 央广记者潘毅、雷凯西安报道。 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追授南仁东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南仁东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的发起者和奠基人。今年9月，南仁东因病逝世。 证监会近日发布修订后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自2018年1月1号起施行。办法主要从完善证券交易所内部治理结构和促进证券交易所进一步履行一线监管职责两方面予以修改完善。 经过一周的检测，武汉市内第9座长江大桥转口长江大桥昨天完成大桥荷载试验。检测显示，大桥受力状况等都满足设计要求，有望年底实现通车。 津巴布韦政局走向仍不明朗。新华社记者张玉亮刚刚发来报道。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昨天上午在首都哈拉雷持了津巴布韦开放大学的毕业典礼，这是15号津巴布韦军方采取军事行动以后穆加贝首次在公开场合现身，似乎说明目前穆加贝仍然掌控着一定的局面，之前军方希望他主动辞职的想法暂未实现。但是目前来看，局势仍然在朝着对穆加贝不利的方向发展。一是津巴布韦解放战争退伍军人协会举行记者会，呼吁津巴布韦各政治团体和民众参与将于今天上午在首都哈拉雷举行的大型集会游行示威，要求穆加贝辞去总统职务。第二个呢，是昨天晚间津巴布韦国家电视台和官方媒体先驱报均发表了消息称，在津巴布韦执政党民盟位于全国10个省的党部当中，已经有8个省的党部要求总统穆加贝下台，目前事态的发展仍不可知。 据伊拉克国家电视台17号报道，经过数小时的激战，该国政府军当天成功收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其境内的最后一处据点拉沃镇。 叙利亚媒体昨天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成员当天在叙东部戴尔祖尔省一检查站实施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35名平民死亡。 这次新闻和报纸真要紧，编辑樊永信、江小晨、于芳，主播郑兰、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